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到星期二的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希立你好啊。 你好你好。今天不见了梁家永啊，为什么？ 是啊，有些事呢，所以今天个主持人选择有些调动，不过不要紧，很快就会见回他的了。先讲讲现在的温度先，现在的温度就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根据天文台的天气预测，听日都是继续会比较热的，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但是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就会去到大概34度，新界区呢还要再高多2-3度。 热死人了这轮。 咁热的情况之下，在户外工作或者走来走去都挺辛苦。 是啊，不用户外工作，搭车来港台都很辛苦。 这个一来，但是呢除了真的讲开户外工作，除了我们讲一些真的譬如建筑地盘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士，还有些人都可能经常牵涉到户外工作，就是包括了一些我们叫做配送员。配送员可能包括什么呢？譬如他是运货的，又或者他是外卖平台去帮人送餐，其实他们都需要在条街上走来走去。虽然有些就会是揸电单车或者是揸车，但是也有些人是做步兵的。其实他们都是属于在新的我们叫做数码平台之下的一个新的经济的工作的模式了。有一些专门的称呼的，他们那个专门的称呼呢就叫做零工经济。但是呢究竟这些零工经济人士他属不属于一个雇员呢？就往往都引起了不少的争拗的。有些人就说他不是的，因为他基本上是可以揀接变账单，但是也都有一些的个案就显示他们又并非有这样去到接单的绝对自由。其实在不同的地方都对于这些的零工经济的人士有不同的一些雇佣关系的界定，又或者是一些保障的，譬如就是即是欧洲的国家啦，或者是美国咧，某啲州份咧都会界定究竟佢哋属唔属于一个雇员嘅身份，受唔受到某程度上嘅保障嘅。咁而香港咧最近咧亦都有一宗咧嘅个案，就系就住咧平台经济嘅从业员嘅身份嘅。咁嗰宗咧就系一个嘅物流平台公司嘅。咁嗱，嗰间嘅物流平台公司咧，佢就当然啦，即系聘用咗一啲嘅司机啦。咁佢哋叫做配送员嘅，咁最近咧就住咧佢哋拖欠咗一啲嘅金额啦，而咧有配送员咧就入禀劳资审裁处，而劳资审裁处咧就裁定佢哋系存在咗一个雇佣关系嘅，咁所以咧就要求有关嘅公司咧要俾翻系欠薪啦，譬如包括咗佢哋嘅 譬如是一啲嘅即係唔同嘅薪酬嘅補償啊咁樣，咁同埋咧亦都係要俾譬如代通資金啦、有薪年假啦，以及係仲費。咁啊，泰希納即係呢一宗嘅個案咧，其實都引起關注嘅，因為佢係法庭即係勞資審裁處去到裁定嘅時候咧，佢都提咗咧成11项嘅因素咧，先至裁決呢一宗嘅案件。咁對於全港嘅平台勞工嘅權益咧，都有一啲嘅影響嘅喎。 我諗咧，隨住成個即係物流平台，或者我哋可以話即係呢個數碼化啦，咁即係越嚟越多咧。我諗物流平台會聘請好多我哋叫做個體嘅工作者。咁呢啲個體嘅工作者咧，可能即係好多人我哋叫佢做咧配送員啦，或者點樣嘅名啦。其實呢類咁嘅性質嘅工嘅勞嘅關係咧，會越嚟越多嘅，我相信。咁好啦，咁個問題就係、是、咁究竟佢係屬於一個自雇人士啊，因為屬於一個僱傭關係咧？就今次喺呢個今次嘅判案裏面咧，就可能咧就提出咗一個先例。咁呢個先例可能對於其他嘅工作係咪都可以相同咁應用？我哋都可以再繼續探討，不過咧，我諗個影響都幾大嘅。 嗱，簡單去講啦，其實勞資審裁處嘅法官係根據啲乜嘢因素去裁決咧？就11项嘅因素嘅，包括咗邊個有控制權啦，邊個提供工具啦，可唔可以去聘用替工啦，係唔係需要咧去負擔財政嘅風險啦，係唔係透過管理咧獲得利潤啦，有冇咧去投資同埋管理嘅責任啦，係咪被視為公司嘅一份子啦？有冇咧系保险同埋税务嘅责任啦？有冇咧系营运相关行业嘅业务啦？嗰个人士嘅个人嘅主观理解啦，同埋呢个行业咧嘅传统结构嘅嗱，呢11项咧即系讲起嚟好多，咁但系其中有几项咧都会系比较关键嘅，譬如第一项啦，就系话边个有控制权啦，就即系话咧究竟啊佢喺个工作嘅时候受唔受到一定嘅控制咧？嗱，如果根据翻咧呢个个案啦，咁嗰啲嘅申索人就话咧，佢哋配送员如果咧系必须系要有公司嘅指定嘅优先配送员咧，系要有指定嘅派件嘅路线啦、工作地点啦，同埋需要完成嘅工作订单。如果佢哋拒绝接受个订单咧，就会被惩罚啦、被扣分啦，甚至系失去工作嘅。仲有咧就佢哋翻工咧要登入一个嘅电子平台，唔能够咧随便是下线的，因为这个电子平台的程式就是监控着这些配送员的运输路线和送达时间，去确保了公司的要求的。另外就是什么是提供工具，这个都相当重要的。虽然这个申索人就说他作为配送员，他们要是自备那个交通工具，自备手机、手推车，而公司提供就是保温袋和制服。但是法庭就说其中一个好关键嘅工具就係头先所讲过嘅嗰个电子平台程式啦。因为佢係俾啲顾客落单啦，同埋计算费用㗎嘛。而个公司呢就係透过呢个平台呢去追踪嗰个货件同埋计算呢个配送员嘅薪酬。咁所以呢就係呢个嘅电子平台嘅程式先至係一个成个即係最关键。而公司对于呢个电子平台程式嘅投资呢，就係成个系统入面呢最重要嘅部分㗎啦。咁所以因为话呢，如果你冇咗呢个平台啦，你就唔可以去接单啦。咁其实呢当然头先我都讲过，即係仲有其他嘅9个因素啦。但似乎呢两点呢会係相当之重要嘅，就系、是、界定咗咧，你可以做到啲咩工作或者点样去工作嘅。 即系简单啲讲咧，即系话如果佢系自雇人士或者自由工作者，同埋佢其实佢个工作咧系虽然好似有一定嘅自由度，但系其实咧佢系决定于嗰个雇主嘅一啲嘅控制工具咧，咁嗰个雇佣关系咧就可能會成立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就可能嗰個判案咧就會好唔同，所以就唔係話按照咧有11个因素，我哋逐個睇，但係要睇一下嗰個實際情況同埋邊個係個關鍵因素，先決定到咧 呢個數碼工作者咧嗰個關係係一個自雇人士咧，又或係一個咧係僱傭關係嘅問題啦，即係係咪即係咁嘅意思啊？ 嗱，當然啦，即係我諗其實每一個個案咧都有獨特之處啦，咁法庭都要睇翻每一個個案嘅因素咧去到判定啦。咁但係簡而言之，即係呢一宗嘅個案係確立咗依啲嘅平台嘅工作者，佢就唔係一個自雇嘅身份嘅。咁對於咧往後啊，佢哋嘅保障有啲乜嘢嘅關鍵之處咧？嗱，留意到咧，其實過去咧立法會亦都就住呢一個嘅课题啦，做咗一啲嘅研究啦，亦都有议员咧系作出提问嘅。咁譬如咧，以今年嘅即系喺财政预算案嘅审核期间咧，亦都有议员咧系提过咧零工经济对于呢啲嘅工作者嘅保障嘅。咁根据政府嘅回复啦，佢就话咧政府系关注数码平台工作者嘅保障，亦都话佢哋往往咧系同时同多个嘅平台公司合作啦，而双方嘅合作关系同条款咧都系不断演变啦，同埋存在住唔同嘅安排，咁政府亦都留意到唔同嘅国家或地区咧，就住保障数码平台工作者咧，做唔同嘅政策或者系建议啦，规管方式同埋保障内容咧，都系各有不同啦。咁所以咧就系政府都话，如果要立法去规管保障数码平台工作者嘅权益咧，就会对个劳工市场带嚟深远嘅影响，所以必须咧系要做审慎研究。所以劳工处亦都系委托紧政府统计处咧，去安排进行住户主题性嘅住户统计调查，先收集数据，再去咧拟定未来嘅路向。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又点睇咧？零工经济系一个新兴啦，咁但系佢之间系咪存在一个雇佣关系咧？可能都要睇唔同嘅个案。你点睇？可以打嚟18723嘅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嘅干事麦德正嘅，麦德正你好。 阿麦生， 系你好啊， 系 位。嗱，头先我哋都有大概简介过咧，法庭咧，佢系基于11个嘅唔同嘅考虑嘅因素啦，而去判断咧系唔系存在一个嘅雇佣关系嘅。咁但系，不如先讲下，其实呢一宗嘅案件，究竟对于往后嘅一啲嘅平台经济嘅从业员嘅劳工嘅权益有啲咩咁大影响咧？ 嗱，呢個好緊要咧，就係好多呢啲特別係外賣平台啦，咁就話呢啲外賣員唔係僱員，係自雇嘅，咁公司咧又唔跟勞工法例啊，咁甚至曾經咧勞福局局長啊孫玉涵咧，佢都話佢哋唔係肯定唔係僱員，咁而法庭呢次嘅判咧就係正如頭先你都講啦，就係睇嗰個對工人的控制程度，同埋嗰個好重要嘅生產工具就係嗰個 app 啦，就係嗰個電子平台。再加上啦，即係如果你話自己做生意嘅，暫時係自己啊嘛。咁但係咧，你話數碼平台公司，即係佢發達又好，執笠又好，咁佢哋都唔使承擔啊，佢哋都係按翻佢做幾多就賺取幾多。咁呢啲係一啲好傳統嘅勞工關係嚟嘅，其實咁呢次嗰個判案咧，就係正正即係向咗即係整個社會即係作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準則嘅示範啦。咁希望啲勞工權益即係唔會話因為越嚟越多嘅平台勞工出現而受到剝削。 但係麥德正其實具體而言咧，都要睇翻每宗個案嘅情況嘅喎，係咪啊？即係雖然頭先話就係喺今次案件當中啦，嗰個電子程式咧，由於係由間公司去到開發啦，佢哋視之為一個重要嘅即係生產嘅工具啦。咁而因為個公司係負責投資嘅，咁所以因此就確立咗佢哋之間嗰個僱傭關係。但係譬如如果話嗰一位嘅配送員佢係可以拒絕去接單嘅時候，会唔会个情况又会有啲唔同嘅咧？ 其实佢就算拒绝接单都好啦，即系你出去打工，即系做 sales， 咁你都唔系单单都能够做到，或者你有啲单系即系做唔嚟啊，咁你做唔到咁多噶啦。咁其实外卖都一样嘅，即系我有啲嘢做唔嚟，个工作量系我自己认为做得几多得几多，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好普通工人即系会有嘅情况。咁我哋就唔希望咧，即系话要 即係單單案去審，逐單去俾法庭判。我哋而家希望咧，即係政府喺立法啊或者政策上做一個即係根本性啲嘅改變，去保障平台工人。因為我哋見到平台工人咧，只會越嚟越多啦。咁我哋見到貨運行業、護理業、銷售業都越嚟越多平台工人。如果我哋仍然係話佢哋係自雇，就即係乜嘢權益都冇咧，咁會產生另外好大嘅其他社會問題咯。我哋都唔想見到啦，係咪？ 係，我諗咧，即係日後當然咧，我哋要睇翻今次依個案例咧，提出嗰啲因素，咁然後咧就再即係如果不幸仲有訴訟嘅時候咧，就再要睇下每一次法官嗰個判案嗰個理據咧。但係我相信喺外國或者喺內地啊等等咧。呢啲平台工作者都好多嘅，但我亦都會有好多，即係佢哋點樣處理呢個法例嘅先例嘅。咁你睇下呢、這個嚇，呢、這個呢樣嘢係對於香港有咩參考價值咧？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喺外國咧，嗱，因為內地嗰個平台嗰個模式咧係完全唔同啦，咁就有啲難比較嘅。但係比較翻其他國家好多例子咧，就係、是、譬如希臘啊咁樣，大家都知啊，或者澳洲啊咁樣，佢即係會比較睇外賣或者平台勞工咧，係一個接近僱傭關係嘅。咁譬如喺頭先講希臘啦，佢直頭啲外賣員咧仍然係用緊打工嘅制度嘅。咁公司亦都承認嘅。嗱，睇翻我哋香港，其實早幾年前啦。即係一啲好出名嘅外賣平台公司咧，佢都係視外賣員為僱員，甚至咧係有嗰、那個底薪保障嘅。咁但係近呢幾年咧就越嚟越削啦，削到變成自雇啦。咁嗱，睇翻啦，即係外賣員本身，即係作為平台工人本身，唔係話先天就係自雇嘅，只不過係即係公司同當地個法規係點樣造成呢樣嘢咯。 咁即係你哋希望即係將來嗰、那個政府或者你哋了解政府嗰個立法嗰、那個方向同埋佢嘅立法嘅依據會向住邊方面走呢？ 我哋梗係希望參考外國一啲即係保障勞工嘅經驗啦。咁有啲地方譬如歐洲議會咁樣啦，歐洲議會已經係即係歐盟啦，就立咗法。就是話要先視呢啲平台工人為勞工，僱主要有實質嘅證據咧，先可以話佢係自雇。即係當然啦，歐盟咁多國家，即係最後每個國家點樣落實咧，都仲要睇佢當地嘅法例點啦。但係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嘅方向啦。咁有啲國家咧就佢會分工人同埋僱員係兩個概念，咁可能咧就會有啲法例咧係專係去保障叫做工人嘅權益嘅，即係工人，即係一啲唔係僱員嘅都係工人，都有一種法例咧去保護佢。咁我哋覺得即係隨科技嘅改變啊，呢種勞動關係嘅改變，有一種新嘅法例出現咧，亦都係一種好事嚟嘅。因為而家咧，譬如我自己手上啦，都有一紮嘅平台工人去追錢嘅事件。即係我哋都唔希望，即係哇，大佬你即係唔知逐單審幾耐，希望有個好嘅法例可以全部涵蓋曬佢咁樣咯。 嗯，不過麥德盛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即係如果我哋界定呢啲嘅平台嘅勞工咧，全部都係屬於一個僱傭嘅關係嘅時候咧，咁有啲業界就話你某程度上咧係打擊咗咧成個嘅平台嘅產業，亦都係打擊咗咧零工族。因為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平台經濟出現咧？就係即係大家可以比較彈性地去處理你自己嘅工作啊嘛。但係一旦如果我哋將佢哋視之為全部都視之為勞工嘅時候，咁呢個零工經濟呢樣嘢就可能不存在噶咯。 首先零工呢個名字已經係比較負面啦。咁我覺得就即係如果有啲新法例係可以對平台工人嘅保障，譬如平台工人嘅保障法啦，佢唔一定要照抄傳統嘅勞工法例，佢係因應呢個科技嘅出現，有種新嘅勞動模式出咗，而有一種新嘅法例。頭先我都講咗啦，喺歐洲有啲國家已經係諗緊呢個方向，即係英文嚟講咧，就係 workers 同 labour 係有兩個唔同概念喺度。

傾過啦。佢認為咧，香港係要盡快去到立法同埋有政策咧，去保障咧呢啲嘅平台勞工嘅。當中咧有三點咧係關鍵嘅，就係佢哋要有係病假啦、有薪假期啦，同埋係工資嘅保障啦，或者咁講，即係工商咧，其實佢哋關注嘅。另外一個就係關於佢哋個休息時間咧，都係關注。如果我哋講翻工商咧，都留意到啊，譬如之前都曾經發生過一啲嘅外送員啦，遇到工商咧，咁但係就即係冇人替佢哋負責，因為咧佢哋係被界定為即係不屬於嗰啲嘢外送平台嘅僱員嘅喎。 所以即係話佢即係我諗個法例一路立法時候有個方向啦，但係具體可能都要根據呢啲我哋叫做即係平台經濟嘅工作者咧，佢哋嗰個工作嘅特點咧，有幾樣嘢咧，可能佢哋係比較關心多啲嘅。 是啦，其实头先呢麦德胜都提过啦，就是政府在这方面有啲咩睇法呢，佢就亦都引述过呢是劳福局局长呢孙玉涵嘅说法啦。其实如果我翻查返资料呢，孙玉涵局长呢都几次有讲到呢呢一啲我哋叫数码平台工作者啦，或者是一啲电子平台外卖送递从业员嘅保障问题嘅。譬如呢喺2022年嘅8月嘅时候啦，佢就讲过呢就是话即系呢啲嘅外卖平台嘅速递员咧，系一个新兴嘅行业啦，但系好多人咧就系用自雇人士去到聘用。但系阿孙玉涵就话，即系数码平台工作者嘅雇员身份咧系模糊不清，有时系雇员，有时又系自雇啦。咁但系咧，相关嘅平台对佢哋嘅掌控咧就好大嘅，因为一离开平台咧就搵唔到食咁样。咁所以佢都系话希望参考其他地区啦，就系期望五年嘅任期之内咧能够完成加强保障佢哋嘅工作。咁而今年年初咧，佢再接受咧系本台新闻部嘅专访嘅时候咧，亦都有话嘅，就系、是、留意到近年有唔少人咧系从事电子数码平台外卖送递服务。咁佢嘅说法就系话，佢哋一定唔系雇员，但系亦都唔系一般嘅自雇人士。咁政府系开始检视紧咧佢哋嘅保障问题，亦都较早之前咧去新加坡咧都参考过当地嘅处理经验啦。咁所以唔系雇员，又唔系一般嘅自雇人士，咁系咪要有一啲特定嘅方法去帮佢哋去界定佢哋嘅权益咧？譬如即系睇立我哋睇翻啦，即系外国嘅一啲嘅做法啦。立法会秘书都曾经做过一啲嘅研究噶。譬如咧，以法国为例啦，佢哋咧系通过咗法例咧，系赋予一啲自雇平台工作者不同嘅基本权利嘅，譬如佢哋可以享有工作保险保障啦，接受持续嘅专业培训啦，按照要求咧系发工作经验证明啦，同埋成立咧以及系加入工会，甚至系采取一啲嘅集体行动咧去捍卫佢哋嘅权益添。咁而譬如即系美国嘅加州咁样啦，亦都有另外嘅一啲嘅判断啦。咁但系咧，譬如美国嘅加州咧，就话即系呢啲嘅工作者咧就会先假定为雇员，除非咧聘用机构咧能够通过一啲即系三个因素嘅验证法嘅审查啦，咁然之后咧先至可以系讲翻佢哋嗰个身份咧唔系雇员嘅，咁即系话其实都要满足一定嘅一啲嘅条件嘅。 我谂喺新兴经济下边咧，一定会产生咗好多新嘅工作，呢啲新工作佢哋嘅嗰个权益同埋保障点样咧？就我相信喺开始嘅时候咧，就唔同地方可能都有唔同嘅立法，同埋有唔同嗰个保障嘅，即系冇一个话叫做即时放之四海而皆准嘅一个做法。不过无论如何咧，今次其他地方都有一啲走向，而今次本地嘅法庭亦作咗第一个案例嘅一个判决咧，我相信一定会加速咗呢个立法同埋研，但依家立法之前咧，就一定要針對本地嘅情況咧，做多啲咁多研究，而提出咗一個比較完善啲嘅一個立法嘅內容嘅。所以我相信政府 都睇到呢個問題，不過今次咧就可能法庭個判案就仲快過政府立法咁計嘅啫。 嗱，剛才咧其實麥德正都有提過啦，即係歐盟嘅經驗啦。其實歐盟咧佢都係有一個嘅指令咧係出咗嚟嘅。咁而喺較早之前啦，即係六月嘅時候啦，六月底嘅時候啦，佢哋咧亦都係話即係有意係透過立法咧去重新定義咧，幫呢啲數位平台工作嘅零工咧係勞工嘅。咁啊，譬如頭先講過一啲嘅電子點餐平台啦，咁不過佢都話咧係要有即係通過某啲嘅基本條件咧，先至可以視之為咧佢哋係符合咗嗰個勞工嘅條件嘅。譬如就係當中有七項啦，但係當中三個嘅關鍵咧，就係話工人可以領取嘅金額嘅上限啦。譬如就係限制啲平台會唔會限制咗佢哋拒絕工作的能力，又或者平台會不會管理他們的外表或者行為的規則，如果是符合了這些比較基本或者重要的條件的時候，就可能要視他們是一個勞工，在勞工之下就應該享有一些勞工或者是一些社會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基於他們的僱傭身份而去獲得的。譬如就是在歐洲不同的國家來講，視乎那個國家的情況，有最低工資，有集體談判權，有他們的工時和健康的保障，有有薪的休息日，亦都是對於譬如他們工傷有一些保障，以及是有一些供款式的退休金等等的。當然這個就是講緊歐盟那方面的情況，但是實際上香港又應該怎樣去考慮呢？電話號碼18-7231，伍先生有什麼看法？伍先生， 是了了， 我覺得 即係其實係你好，大哥。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咧，就政府咧有啲係唔係好跟上個時代咧，因為而家你判斷一個人佢係咪即係員工咧，佢可能仲係跟啲舊嘅，譬如話啊，佢有冇個固定嘅工作場所啊、翻工時間啊諸如此類。但係實際上喺而家呢種網絡經濟之下咧，好多咧是嗰啲即係嗰啲外判嘅，譬如港台啲外判啦，咁跟住即係都好多外判，但係佢哋外判所做嘅嘢。佢即係所承擔嘅嗰個責任咧，其實有陣時咧多過嗰個真係所謂個 employee 喎，個員工嘅喎。咁喺呢度咧產生一個問題啦。譬如我就以最近成日好多喺街度有啲跌石屎落嚟做一個例子。好啦，如果你話咧好多咧都係一啲判頭判上判，咁啊到後來判咗一個人咧，佢根本可能身家都冇得幾多錢嘅，可能兩三百萬嘅啫。哦，咁啊揼死咗個人，咁啊佢係冇保險嘅，咁你哦揼死咗人要賠1000萬，咁呢1000萬點賠咧？咁但係如果咧你係僱員同僱主嘅關係咧，咁喺你嘅 liability 嚟，咁個僱主要承擔呢個僱員做錯嘅嘢咧，嗰、那個 liability 就比較上係容易啲 establish 嘅，比較高嘅。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所謂高質量發展嘅社會咧，你應該咧即係考慮問題咧。如果我哋譬如話用嗰啲人好容易咧，就係、是、一個好似代理嘅或者外判工嘅，即係根本唔係僱主僱傭關係，咁咧好容易產生咧有好多人都透過呢啲咁嘅罅咧去逃避一啲責任。逃避一站咧，咁你社會無論安全啊，或者搞啲比較高質素嘅發展咧，都做唔到啊。反而咧，應該跟翻上個時代，你要睇翻呢個僱員呢個人，佢同嗰個即係即係叫佢做嘢嗰個人之間咧，佢係咪承擔好大嘅嗰個責任嘅？ 係 代表呢個人做好多嘢嘅，咁呢個其實實質上都係一個僱員嚟嘅。 好多謝曬伍先生嘅意見，其實唔單止係佢要承擔幾多嘅責任啦，可能咧法庭更加睇重就係佢哋究竟受到嗰個限制咧係幾多嘅。咁不過當然啦，頭先我哋都有講過，譬如即係歐盟各個成員國嘅一啲嘅立法啊等等咧，咁亦都有業界咧就話，即係過多嘅法規咧係會打擊咗個產業，亦都會咧係打擊咗咧選擇打零工人士咧需要嘅自由度嘅。電話號碼18-7231，有咩睇法？打嚟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成日喺国际新闻听到嘅一个字叫做华格纳集团啦，一个雇佣兵集团，应该点样读咧？呢、这个名 Wagner Wagner Group。Wagner 呢个名咧本身系来自德文，佢个 W 字头咧通常系读 V 音，所以 WAG 系 Wagner， 咁我哋咧就读 Wagner，Wagner，so Wagner Group 咧 就是华格纳集团啦。留意啦，萧叔叔是不懂德文的，所以呢我们刚刚这个讲的呢是英国人或者讲英文的人在讲开这个 Wagner Group 的时候会怎样读。OK， 至于德文怎样读呢，大家找回大家的德文老师啦。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就係呢嘅自由工作者咧，佢哋用互聯網嘅平台或者應用程式咧去接洽工作咧，佢哋嘅權益咧近年都越嚟越受關注，因為個人數係越嚟越多啦。咁根據翻咧，即係之前啊，政府答立法會啦，就話喺2020年到2022年期間咧，勞工處咧係接獲過一宗啊涉及數碼平台工作者懷疑以假自雇嘅方式咧遭到剝削僱用權益的投訴，而勞工處呢亦都是完成了調查的。不過就著今次即勞資審裁處這個的個案，即勞工處方面的回應亦都是說，即不評論個別的個案，但是政府亦都是重視數碼平台發展，除了研究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政策之外，亦都是委託政府統計處做主題的研究，就是收集本地數碼平台工作者的数据，也都会继续去研究合适的措施，加强对于平台工作者的保障的。电话号码187231，有什么看法呢？打来跟我们倾倾。电话旁边我们不如请你一位法律界人士，就是一位律师来的，就是安吾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是司徒绍基的。司徒绍基你好。 你好。 首先想问一问，究竟有没有什么简单的直接方法可以区分到它究竟是一个雇员还是独立的承办商，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现在的数码平台它基本上透过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接到工作的时候，怎样去划分呢？ 其实都有案例是去界定这一样东西的。我想其实就讲回，因为我们香港的案例呢就好睇下佢，其實佢究竟係佢係分僱員，定係佢係一個獨立承辦商，即係我哋英文叫 employee 或者係個 independent contractor。咁法庭其實係會考慮一男子嘅因素。咁佢亦都講有案例，其實係有案例係講過嘅。咁其實好似頭先節目都有提到啦，就睇下個僱主嘅控制嘅程度啊，究竟係話邊個俾嗰啲咁嘅設備俾佢啊？究竟邊個承擔嗰個經濟嘅風險啊？佢去受嗰個責任嘅程度啊？咁其實佢俾咗好多一啲factors 我哋去睇，佢究竟係話去需要去睇佢成件事係即係點樣樣。咁好，咁就冇話係話法嗰個案例都講到明係話，即係呢啲係其中一啲我哋要睇嘅嘢，其實需要睇整體嗰件事係點樣樣嘅咯。咁所以如果你係話喺嗰個一啲 gig economy 嘅同事咧，佢究竟係一個僱員定係一個自雇人士咧？咁就真係要好睇佢成嗰個案情係點樣樣。咁當然啦，如果好似話頭先喺啲節目較早前去講就提到好多係話啊，其實呢啲我哋去送食物嘅，咁其實佢哋係話譬如話好似嗰個 app 嗰個情況。佢根本係嗰個公司投放內嘅資源要開發呢個 apps， 其實講緊根本係好多錢嘅。咁雖然嗰個僱員可能係話佢個車係佢自己啊，咁但係佢根本其實佢最貴嗰樣嘢係嗰個 apps 啊嘛。咁同埋佢話佢根本其實佢都唔係咁多 control 喎，咁佢其實佢唔係咁大嘅自由度喎。如果你去到另外一邊商，譬如係話你係 都類似嘅情況，但係你係extreme 啲嘅，即係譬如係話佢個 control over 佢冇咁多，我諗係一個 supply and demand 嘅嘢嚟嘅咯。譬如係話嗰個可能有啲地方佢根本係少啲呢啲咁嘅同事嘅，咁其實佢真係可以好自由咁揀，係話啊，我今日幫公司 A 送，聽日幫公司 B 送，後日幫公司 C 送。咁佢嗰個情況，佢其實佢又可能係偏向似係一個自雇人士多啲喎。咁如果你話講緊係法例嗰度嘅現時呢，如果點解咁緊要要去分佢究竟係自雇人士定係員工呢？因為如果佢係一個員工嘅話，我哋喺個法例上嘅就個保障就多好多啦。咁譬如係話頭先有講過係話啊，譬如話佢有啲勞保啊，咁變咗係話僱主要幫佢買啦。咁譬如係話嗰啲有佢有薪嘅假期啊，咁好多變咗係話佢個僱傭條例之下是可以有好多保障俾返佢囉。咁但如果你係自雇人士嘅時候，就其實變咗係即係你自己係老闆，咁就變咗未必有呢啲咁嘅保障啦。或者係話其實你都係你自己俾返你自己囉。咁頭先都聽到好多講係話有啲其他外國嘅地方係點樣去做啦。咁其中一個方法就好似係話啊，其實佢就 assume 咗佢係一個僱員先，跟住佢係證明返佢其實唔係嘅。咁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啦。咁我亦都見過有啲我參加過，譬如因為我睇過一啲案例就喺英國嘅。咁睇嚟呢，佢哋嗰個其實我哋本身香港嗰、那個勞工條例呢，其實最初仍都係參考佢哋，當然隨著時間歷史啊，我哋自己有啲係改咗啦。咁但係我哋人哋英國嗰個情況呢，就係佢嗰個佢唔係淨係分 independent contractor同埋係 employee， 佢中間仲有一個 in between 嘅工嘅 category， 咁佢哋叫佢做 worker 咁啦。咁變咗係話，咁佢哋咧，譬如 worker 咁嚟講，佢哋都有會享受到一啲類似係僱員嘅保障，咁但係佢可能唔係樣樣嘢都有，或者係話佢有一啲保障，但可能佢即係譬如我當係話啊，佢可能佢個放嘅假期係，如果你係僱員可能會多啲，咁但係如果你係 worker 你可能會少啲，可能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可以參考嘅方式咯。咁但係就真係好似之前個 program 都有提過啦，真係要去搜集一下啲業界嘅資料啊、data 同啲唔同嘅人。無論是老闆啊、僱員要傾傾，去落即係真係要睇下個情況係點啦。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嗰 example 咁樣啦，我當係話一啲國家，佢真係佢調翻轉頭，可能佢地方好大，人好少，咁變咗係變咗相對嚟講，去做呢啲咁嘅 deliver 嘅工人嘅，可能佢嗰個 bargaining power 相對就大咗好多啦。咁佢變咗就真係可能係話唔需要係話一定要幫呢間公司做。咁但係如果個情況係好似頭先講嗰啲例子係話，啊，其實佢根本係冇乜 control 嘅，佢基本上係日日都一定要淨係單一咁幫佢做。咁我覺得表面上睇呢啲咁嘅 factors， 佢係似佢係一個員工多過係一個自雇人士多啲咯。 係唔好意思，先講一個嘅天氣嘅狀況，就係喺晏晝嘅5:50咧，所有工作暑熱警告咧係取消嘅，請大家留意。咁啊，司徒兆基，如果好似譬如你頭先咁講嘅時候咧，即係話咧喺其他地方佢立法咧都可以做一個中間嘅著墨嘅，佢又睇下邊啲係叫做最關鍵必須要保障嘅一啲嘅權益，譬如可能係工商嘅，咁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咧去特別為呢班嘅平台工作者去立法。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又係要界定翻佢哋係唔係屬於呢一類嘅平台工作者，即係 worker 嗰類先至可以區分到喎，係咪咧？ 都會有㗎，因為你始終係你去，即係我哋去砌任何一樣嘢，你都要有個 base 㗎嘛。咁你一定要界定咗，跟住你不可能係話哦，我都要分咗佢究竟係，我當用呢個方式先啦，都要分咗佢究竟係佢究竟係真係一個純僱員啦，佢係佢定係佢根本係一個自僱人士啊，定係佢係乜個 category 咧？可能你喺個中間個 category， 可能都再可以再細分都唔出奇嘅。佢要喺個 concept 上邊係，咁但係我就覺得係，我覺得係需要去咁去做咯。因為有另外一個方法就係、是，佢就係話當 assume 咗佢係， 即係好似頭先嘅講法，即係當係除非佢滿足某啲條件，係啦， 係。我好快啫，個問題就係時間就嚟到新聞部嗱。第一個問題就係佢需要界定佢係僱員，因為 worker。咁啊，有一男子因素，咁当然里面睇下个控制性因素喺边度啦。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 边个去做呢个决定？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应该系事先做咗，还是又出咗事先啊？由法庭判咧？ 不如第二、第三个主力。 其实如果佢根本冇界定清楚嘅时候咧，咁好多时个雇主，即系个雇主，梗系想佢系唔系雇员啦。咁但系如果你个法例系立得清楚嘅 ，OK， 咁到时即系你将嗰、那个burden 摆翻落去个雇主嗰度，咁。如果其實佢明明係，咁你嘗試去做一啲嘢，去令到佢唔係，但係其實根本係門面嘅嘢嚟嘅。咁到佢證明得到佢係嘅時候嘅，佢可能喺嗰、那個譬如話 conceptually 咁嚟講咧，你當係話佢有啲懲罰嘅，咁你咪變咗係話令到佢唔會即係俾佢太亂嚟咯。咁但係當然明白到就係話，現時我哋勞資審裁處咧罰嘅重罰，因為冇律師代表嘛，咁所以嗰個罰嘅嗰、那個。嗰、那個淨係個仲費嗰度咧，其實就講緊未必係好多嘅錢。 清晰嚇，即係其實咧要係事先去做界定嘅。多謝你，司徒兆基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宗嘅道路嘅突发情况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东廊近维园上桥位。另外，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系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一分，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睇起嚟啊，我哋头先咧就倾过咧有关于平台工作者啦，佢哋嘅保障啊，有位嘅听众啊何先生咧都想同我哋倾下，何生你好， 何生 你好你好， 何生你本身系个平台工作者嚟噶系咪啊？ 系啊， 哦系诶边类嘅行业啊？ 就做外送业嘅，就揸电单车。 过去外送业就特别系电单车咧，比较关注系一个即系工伤嘅问题。咁头先我哋亦都同有关嘅工会人士咧倾过，佢哋都觉得一啲嘅平台工作者咧喺工伤方面咧应该都有啲嘅保障。你自己又点睇啊？ 咁我都分享下我自己嘅经历先啦。咁我就2021年嗰阵咧就。揸电单车送外卖，就点知就俾尾随嘅车辆咧就收只不及，就卷咗入车底，咁咧就令到我重伤啦，咁都住咗几个月医院咁样。但系可惜嘅系，我唔可以从呢个雇员补偿条例入边去攞翻或者我嘅权益，就好似例如五分四嘅粮咁样啦，因为我。受咗重傷啦，我去到而家都暫時都係做唔到嘢啦，呢個方面病假咁樣，係啦，咁變相我依家呢段休養嘅期間，我都係冇收入，所以我就覺得嘅係其實呢個外送員其實應該要有翻應有嘅保障咯，就好似而家咁，其實如果你話唔係有積蓄或者人哋幫忙嘅話，其實咁我點生活呢？ 不過何生啊，其實有一啲人士就話如果是建立了一个雇佣关系的时候，那变成你们就不属于是一个自由工作者的了。 在我角度，其实以往我上工的时候呢，我都是被人委派我在一个固定的地区工作啦，一个固定的时间啦，甚至我当时我工作的制度是一个以一个时薪的制度去运作的。所以其实就真系同一个受雇嘅人 個分別唔會好大咯。 嗯，但係你我聽你咁講，你其實係咪都想有翻一啲傳統嘅僱傭權利嘅保障咧？嚇、啊，即係看齊咧，同而家嘅傳統嘅僱傭福利，譬如講緊話休息日啦，又或者係有薪年假，又或者係即係病假之類 啊 嘛，工傷咁樣嚇。 是啊是啊，因为这些东西其实讲真的对我们来讲其实真的是一个好好的福利咯。如果你说对比其他行业我们损失了这些东西的时候，甚至你说发生这些工伤的时候，至少我们都起码有保障啊，因为我们送外卖其实始终都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是啊、嗯、所以就为什么发生意外的时候，咁样如果可能公司就一句话你是自顾，咁就佢就可以撇除晒所有嘅责任咧，咁样就我觉得好唔公平咯。 嗯，好啊，多谢晒啊何先生嘅电话嘅吓，讲咗佢作为一平台工作者咧嘅一啲嘅期望嘅。咁不过即系政府就话啦，阿孙玉涵局长就话期望佢喺五年任期之内咧可以就住呢个平台劳工嘅做一啲嘅立法啦。咁但系可能都要参考唔少嘅案例咧，先至去中间去落墨同埋界定到吓。 同埋立咗法之后咧，雇主同埋即系。是不是雇员啦，即係嗰个呢，我諗要事先要澄清呢个关系，如果唔係呢出咗事之后去打官司，我觉得都好麻烦。 转头返嚟不如讲一个年轻人嘅话题呀，就係、是、呢青少年打机成瘾到底有啲乜嘢嘅影响同埋个情况系点呢？转头返嚟同大家倾下，电话号码 1872311, 你都系打电话嚟呢发表意见嘅，因为呢就嚟就系暑假啦，咁暑假呢啲学生唔使返学嘅时候，会唔会呢个打机嘅问题或者系用电子产品嘅问题系要更加去留意咧？1872311可以打嚟倾下。 何文燕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 吓、啊，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啊。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戴希立昨日呢就有一个嘅调查啦，係发表咗嘅，就係、是、由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啦联同呢中文大学呢去进行嘅。咁其实呢佢就係透过啦呢、這个训辅人员啦，学校训辅人员协会啦，去派问卷呢俾一啲嘅中小学生㗎。咁受访学生嘅人数呢係达到2770人嘅。根据呢佢哋嘅调查结果显示呢，话31.8%嘅受访者咧，系曾经连续打机咧超过5个钟头，最严重嘅个案打机嘅时数咧系长达90个小时，而42%嘅受访者咧系表示咧曾经连续咧去睇视频咧，即系睇片咧超过成5个钟，都好犀利。 其实呢啲问题就唔系发生喺今日噶啦，都系一段好长时间已经出现所谓。打機唔係淨係打機，頭先講仲有睇片。咁呢種情況咧，我相信咧就喺疫情期間咧就更加變本加厲，因為點解咧？大家又出唔到街，又冇咩好做，又唔使翻學，咁咧就會使到呢個打機同埋睇片嘅時間咧更加增長，同埋咧就更加冇網管。咁、但呢個問題咧，仲有一樣我想提出咧。呢、这个真系全球化嘅问题，唔系净系香港嘅问题。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系咁，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打机啊、睇片嘅工具系具备嘅话咧，喺青少年或者中小学生咧，根本系只会 用的時間會越嚟越多，但係佢產生嘅後遺症咧就會越嚟越大。 嗯，講到後遺症咧，其實我諗主要都係關注，譬如學生或者係啲青少年，佢嘅睡眠時間會唔會因此係少咗啦？佢因為長期地對住個手機或者個電子產品，佢個視力會唔會受到影響啦？進而咧就係佢嘅情緒上面啊，會唔會都受到一啲嘅影響咧？咁啊，學業嘅影響，咁呢個大家都明白啦。咁仲有另外一樣都要留意，就係佢會唔會有一個年輕化嘅趨勢咧？嗱，電話號碼1877231，你有啲乜嘢嘅观察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有份参与呢个调查嘅，就系中大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研究助理教授杨雪嘅。杨雪你好 ，Hello， 系啊，杨雪， 大家好， 你好。嗱，杨雪，头先我就即系都简单讲过咧，你哋嗰个调查嗰个部分啦。但系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你哋嘅调查入边，你哋觉得即系最值得留意嘅结果，其实系边一点咧？ 同埋有咩香港特色啊？你做呢个调查研究发觉， 系其实我哋而家咧就发现，其实系呢啲儿童咧，就系、是、小学生咧，其实佢哋嘅呢个打机游戏成瘾呢个情况咧，其实都需要关注、哦，因为以往嘅 study 咧就研究咧系小学生咧佢冇咁高嘅呢个成瘾嘅呢个情况嘅，咁、通常系青少年会高少少啦，然后但系而家咧我哋呢个调查就发现，原来小学生咧其实同呢个中学生佢嗰个比率咧呢、这个。成人呢个比率咧，就冇咩统计学上面嘅差别嘅。 系，咁啊，头先呢个系咪香港特色啊？话呢个系世界特色啊？ 咁我哋而家仲未有嗰、那个其他地方嘅数据啦。咁、但系以往呢啲国际嘅研究咧，都发现系咁小学生应该系。佢冇咁高嘅呢個比率嘅， 係不過咧，楊 Sir 都想問翻就係、是我哋點樣界定咧叫做成癮咧？嗱，因為佢可能係連續睇嘅時間長咧、又未必一定代表佢係成癮嘅喎，可能好多原因嘅。點界定咧？ 你講得啱嘅，係啦係啦。成癮咧就唔係話我玩咗好耐時間。我睇片台好耐就係成癮嘅，咁都有一個診斷嘅標準嘅，咁係WHO 咧係世界衛生組織咧係2018年嘅時候佢就定義咗呢個 gaming disorder 就係遊戲成癮咧，佢係有幾個指標嘅，咁最主要嘅三個指標咧就係、是、第一就係對遊戲係失去咗。这个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就譬如你本身是想玩一个钟的，那你玩了三个钟你停不到，是啦。第二呢就是这个打机呢比你人生当中其他的东西都重要，你失去了其他的兴趣，那譬如你之前喜欢玩篮球的，那你现在喜欢了打机之后呢你完全不想打篮球了，是啦。然后第三点咧就系、是，就算系打机影响到你嘅社交啦、学习啦、工作啦、家庭啦，都有呢啲影响啦。但系你避住都系想打机嘅，你放弃唔到，咁你减少唔到嗰个打机嘅时间，咁呢啲有呢啲症状咧，先算系有可能你有呢个成瘾嘅呢个情况，咁需要再去寻找嗰、那个专业人士去帮助啦，系啦。 嗯，系，其实个年代影响咧会系点样咧？即系佢譬如唔能够自控到啦，不断咁样睇啦，成瘾啦，咁呢个无论系对于佢嘅睡眠质素或者对于个情绪嘅影响会系点样啊？ 系，如果有呢个成瘾呢个情况咧，咁佢嘅睡眠质素都会差嘅。呢啲系以往嘅 study 咧，呢啲研究咧都已经发过。如果佢成瘾咗咧，佢睡眠都会少嘅，佢嘅睡眠质素都会差嘅，系啦。然后佢应该瞓觉嘅时候佢唔瞓觉啦，然后佢嘅情绪都会有一啲嘅抑郁啦。焦虑啦，然后 会有压力啦，会有呢啲尤其系学业嘅压力啦，然后同人际嘅关系啦都会有影响啦，然后同埋身体方面都系会有，譬如影响佢哋嘅，令到佢哋近视啦、肥胖啦，同埋影响到佢哋嘅注意力发展嘅，佢嘅大脑嘅健康嘅发展嘅，系啦， 系吓。 喂，其实呢啲都系逻辑嚟嘅啫，即系我觉得嗱，你打机睇片就变成成瘾，咁啊成瘾你自不然咧，你用喺呢方面嘅时间就好多，用喺瞓觉啊、学业啊、做其他嘢就少晒，咁你跟住落嚟啊，就梗系有情绪问题、有社交问题、有健康问题、有视力问题、有学业问题。跟住就係有人與人之間相處嘅好多問題，依個人與人之間包括朋友、同學、家庭、自控能力又低，咪全部一連串嘅，直接不然會發生曬嘅喎，即係連鎖嘅負面影響嚟嘅喎，係嘛？ 會有啊，會有，係啦。 咁依個所謂打機睇片嘅依個網絡成癮，就產生連串嘅惡性循環，咁點解決呢？ 我哋而家咧就建议咧就唔系话啊你完全唔打机，要你完全唔打机，完全唔睇片，呢个系唔现实噶嘛。咁我哋系一个 digital age 嘅嚟噶嘛。咁我哋身边完全都系全部都系呢啲嘢。咁我哋系希望咧就系建议咧系唔系唔打机，而系可以就增加翻自己或者系我哋小朋友嘅呢啲。自己可以控制自己嘅能力，然后佢哋时间管理嘅呢个能力，系啦，令到佢哋主动嘅去明白啊，或者系想去自己控制自己啊，我可以打机打到，我可以打机，但系我想打几个钟咧，咁我计划咗打几个钟，我就去打几个钟，或者系几咁我都有翻其他嘅生活。我就唔係話忽略咗我生活嘅其他嘅重要嘅方面，或者係忽略咗我生活嘅其他嘅興趣咁樣嘅。 嗱，你要做呢個所謂控制或者自我管理咧，咁當然咧學校就要教佢，即係我哋一般講話喺學校裏面都要教資訊素養啊，要注意咩問題。但其實佢依家打機嘅時間全部喺屋企裏面嘅喎。咁變咗呢個家教係啦，家教就好重要啦。依家呢個問題，咁點解決咧？有啲屋企自己都有啲父母可能自己都成癮嘅喎， 定 係啦係啦。咁點解決呢個問題咧？ 係我哋都係想建議翻我哋嘅家長朋友咧，都係暑假嚟而家開始啦，咁都係要留意翻啊，自己係咪都有。有一啲呢啲嘅行為咧，我哋都知家長對小朋友嘅呢個行為係影響好大嘅。咁佢睇住你打機，佢睇住你睇片，咁佢就會模仿你去打機睇片啦。咁佢就會覺得啊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呢樣嘢一定係開心嘅。咁我爸爸媽媽先去做噶嘛。咁家長都要留意翻啊自己嘅行為啦，然後同埋咧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傾。一个时间管理的计划，或者是定你一个明确的目标，譬如我每日我哋打几耐啊，系咪几十分钟啊，一个钟啊，游戏啊，或者系玩呢个社交媒体，但系我每日咧，我都用几耐嘅时间去做其他中意嘅嘢，譬如睇书啊，跳舞啊，画画啦，然后同埋加强呢、这个小朋友之间的沟通啦，然后一起去跑步啦，做啲家务啦，然后一起去出去玩下啦，然后去大自然当中去行下啦，睇下小动物啊，呢啲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嘅小朋友同家长嘅。 嗱，杨雪即系点样去管理翻咧？头先你讲咗啦，不过关于个调查入边咧，有一点我好快地都想跟进翻嘅，就系受访嘅学生咧，佢自我评估嘅情绪嘅状态咧系偏差，咁甚至咧就发觉有唔少个学生咧都有中度或者系非常严重嘅抑郁症状。好快地想问，点样去评定佢哋系有抑郁啊？你个调查系用咩方法去评定噶？ 我哋就用咗国际通用嘅呢、这个DASS 量表嚟嘅，然后佢里面咧有通用嘅 一個標準，話邊個分數或者係以上咧，就係、是、中度到嚴重嘅程度嘅抑鬱嘅，或者係焦慮嘅。但係我都係想強調翻話，呢個咧就係佢哋嘅情緒，就唔係話一個診斷嘅已經診斷嘅一個。 明白，呢个系一个即系情绪嘅判断程度。 系啦， 嗱，好快地都想剩翻大概5秒，咁好快地想问啦。咁呢个咁嘅情绪会唔会系随住佢哋搣甩咗打机嘅瘾就会可以消失到嘅咧？定系需要做其他嘅跟进咧？ 其他跟进都需要嘅。系啦，因为佢哋唔只系打机嘅问题啊，可能都有生活其他嘅压力啦，或者系同父母之间嘅沟通嘅问题啊，或者系大嘅环境嘅俾佢哋嘅压力都会有嘅，或者系佢哋自己譬如处理压力嘅方式啊，都需要我哋可能特登俾啲训练俾佢哋嘅，系啦。 即系要逐个根源咁样咧去揾翻出嚟，然之后就帮佢哋啦。多谢晒你啊，杨雪，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杨雪咧系中大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嘅研究助理教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臘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嘅。咁啊，戴立剛才我哋就同咧係中大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嘅楊雪啦，佢就講過咧佢哋嘅調查嘅。咁啊，因為佢哋嘅調查咧係訪問咗咧2777名嘅中小學生，咁啊超過即係唔少啊，都係有網絡成癮嘅傾向。而特別之處咧就係今次佢哋嘅調查咧，發覺小學生同埋中學生喺個打機成癮嘅比例咧，其實係相若。 依家暑假開始咧，依、這個問題咧就會更加即係深化，所以我諗頭先講咧，要解決呢個問題，我諗家長係好重要嘅。咁依家放暑假咧，我諗家長同啲小朋友咧，應該要大家訂立一啲守則啊，或者一啲點樣過好個暑假，而唔會使到呢個成癮嘅問題更加嚴重。 其實訂立咗守則啦，咁但係點樣去同佢一齊傾個守則咧？又點樣係令到佢哋係真係遵守守則咧？因為好多時爸爸媽媽咧日頭都唔係屋企啊嘛，咁你點樣去令到個小朋友啊都自覺地可以遵守翻呢啲嘅約定嘅打機時間咧？咁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嘅技巧，同埋都需要咧係花啲唇舌咧。首先你要花啲唇舌去令到你嘅小朋友啊，系离开部手机或者离开嗰部电子产品咧，都已经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18723111点样处理咧？或者你有啲咩经验咧，都要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听众傅先生喺度，傅生你好， 傅生 系 你好，傅生有咩睇法啊？系你好， 哦，咁我就咧个睇法咧就系咧，啲废路咧连幼儿园咧都用。都呢个睇片成瘾啊！都 系 系啊， 即系你观察到有咩状况？ 系啦系啦系啊！特别我屋企人都有，我屋企嗰啦，嗰一个细嘅侄女咧都有咁嘅情况嘅。 哦，阿傅生，我又想问啦，其实呢、這个。嗱，即系唔好介意咁样讲啊，因为咧有啲嘅父母咧，我都真系见过嘅，佢哋会系俾个电子产品咧装喺一个电子奶嘴，就俾啲小朋友，咁啊等佢睇片咧就唔好喊啦吓，咁啊或者即系等佢唔好去即系缠住爸爸妈妈，即系有嘢做嘅时候啦。咁其实会唔会都有咁样嘅情况咧？你自己观察到 都有机会噶 吓，咁呢个就可能要由大人开始去做起。 哦， 系咪咧？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其实嗰个电子产品啊，同埋嗰个奶嘴系个屋企俾佢，佢先至会用得到佢啫。其实系咪？ 哦， 系嘛？所以這個呢个咧，即系父母其实咧，即系嗰个身教同埋嗰个，即系点样同个小朋友大家 協商咧，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嘅。 不過其實都相輔相成嘅，係咪啊，傅生啊？係啦嚇，咁啊，多謝曬啊傅生嘅意見同睇法嘅。咁啊，佢都講咗佢自己屋企嗰位幼稚園嘅侄女啦。 啊，佢個侄女佢係 嚇。咁不過當然啦，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佢哋會覺得即係細個時候俾佢哋透過係睇片咯，就去學習英文啊，或者學習其他知識。咁但係可能咧睇下睇下咧，就演變咗另外嘅一啲嘅問題啦。不過如果你仲有一啲嘅意见同睇法咧，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 咧，同我哋倾倾嘅。 啊，好热啊！ 正所谓心情自然凉，而家你听下。 哇！听到呢啲真系烦恼拜拜，心情愉快，全身凉晒。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德国人 Germany，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戴希立，跟住咧，不如我哋又讲讲有关于无家者嘅问题啊。因为寻日咧，立法会嘅福利事务委员会咧就讨论过咧相关嘅问题嘅。如果而家咧根据翻政府嘅数据啊，喺社署入边咧有个登记系统嘅，咁啊资料嘅系统就显示咧喺2023年嘅5月底啊，已登记嘅露宿者人数咧就系1470人嘅。不过要留意，呢个系讲紧已登记，咁究竟会唔会有啲系冇登记咧，都要值得留意。但系呢1470人啊，如果我哋对比一下，即系2013年嗰个数字啊，2013年嘅3月31日咧，嗰个登记嘅数目咧就系595人嘅。咁如果我咁样睇咧，其实都是翻咗，即系起码两倍，接近两倍。 我谂一啲大城市咧，包括喺美国在内咧，无家者嘅数目同埋嗰个管理嘅问题咧，系越嚟越严重咧，都系一种趋势。咁我相信香港都要留意呢个问题。但反为我觉得今次讨论咧，我又有啲嘢唔系几搞得清楚咧，就系、是、究竟我哋而家希望嗰、那个。无家者嗰个政策目标系乜嘢咧？嗱，如果唔搞清楚个目标咧，依家就去讨论咧，咁啊，譬如举个例，你嘅政策目标系清零啊，一话唔系有效管理或者使到个数目减少，咁如果你话有效管理，咁嗰个理想嘅管理模式系乜嘢咧？即系咁，我谂如果未倾清楚呢啲问题之前咧。只是讲无家者的数目啊，或者是可能有些技术上那个管理的某一方面的问题啊，我觉得是不足够。 咁当然啦，即係我哋要讲返即係嗰个无家者嘅政策系点啦。咁但係亦都不容否认呢，我哋首先要掌握咗呢无家者点解佢要选择露宿先。可能要即係了解咗佢嘅情况，又或者佢嘅年龄嘅分布，佢自己嘅一啲嘅背景嘅特色，佢嘅性别嘅分布，然之后先至可以制定到一啲相关嘅政策。究竟你係要辅助佢就业啊，辅助佢上楼啊，定係即係辅助佢改善返佢同家人嘅关系个目标。究竟是怎样呢？而另一方面就是在无家者在不同的区域有些市民都会投诉的，就是造成不同程度的滋扰。但是调回转，当去清场的时候亦都可能是令到这些无家者无论他的财产又或者他自己可以住的地方都是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的。那这方面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兼顾呢？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睇法嘅。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嘅委员林素慧嘅。林素慧你好， 林议员， 主持人好，你好你好。 嗱，林素慧，寻日咧个委员会咧都倾咗好多嘅议题啦，咁亦都留意到咧，你哋嘅委员有关注到关于而家咧。嗰啲提供俾露宿者嘅宿舍嘅问题，因为如果睇翻政府文件啦，而家咧政府嘅露宿者嘅宿舍咧，最长嘅入住期咧，一般就系6个月嘅，而而家咧为露宿者提供嘅短期嘅宿位咧就系622个，当中咧社署嘅资助非政府机构所营办嘅宿位咧就228个。嗱，咁你哋点样睇呢一个嘅比例咧？六个月系咪一个足够嘅时间俾佢哋去过渡到咧？ 咁咧，因為我睇到呢、這個院舍嗰個宿位咧，其實咧而家咧睇翻個數字咧，淨係得62% 嘅入住率嘅啫。即係縱然而家呢個炎熱天氣底下咧，其實即係點解啲朋友們仲係露宿喺公眾嘅場所，露宿喺街頭，而唔進入呢、這個？宿舍嗰度住咧，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究竟即係呢一班嘅無家者，其實佢哋因為著可能唔同嘅原因啦，經濟啊、家庭關係啊、成癮啊、精神健康嘅問題，而要露宿唔同嘅地方咁樣嘅時候，其實有冇真係一啲嘅服務嘅個案管理嘅模式，可以協助到佢哋入住呢啲院舍咧、呢啲宿舍咧？因為宿舍咧其實可以由無家者自己申請啦，或者社工轉介嘅，係啦，佢其實 walk in 都得嘅，因為我哋立法會以往我哋呢年半咧，其實都去探訪咗三間嘅無家者嘅宿舍嘅。其實咧環境啊、私隱度各方面咧都相當理想嘅，但係一個狀況就係發現原來咁耐以嚟，舊年就話七成，而家又得六成。咁我都好即係思疑，究竟嗰個宣傳個力度上係咪有啲缺乏咧？ 嗱，但係亦都留意到有一啲服務無家者嘅機構啦，又或者啲無家者都指出咧。可能是基於個宿舍有不同的規定，譬如呢尋日在立法會上面，即是官員都有講過啦，可能是譬如食煙啊、出入時間的管制啊，令到呢一啲個別的人士呢選擇不入住宿舍啦。亦都有一啲無家者呢去講過，就是話佢呢是上下隔碌架床嚟嘅，上下隔床嘅。咁佢雖然你頭先就形容即係私隱度都好高啦，但係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又覺得個環境都唔係太理想，即係冇乜私隱啦。咁同埋就係、是限期就只是住半年，他这半年呢其实都很难储钱呢去出外找个地方住到。另外呢女性的宿舍呢他们就说得30个宿位呢也都是比较偏低。那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你觉得应该是怎样去处理呢？ 咁我覺得幾樣嘢嘅六個月嘅住宿期咧，你話係咪短咧？我覺得又唔可以咁樣講，因為六個月入邊，究竟個案社工點樣協助呢位無家者嘅朋友計劃規劃佢之後嘅安排咧？嚇，因為我哋要睇翻，其實政府咧都冇達到個數字，呢班無家者有幾多個咧係輪候緊公屋嘅？咁如果有啲係真係我等啊候緊上樓，咁我哋又點樣會唔會有個即係過渡期俾佢六個月之外可以再去 extend 多少少咧？因為過往咧去探訪呢啲宿舍嘅時候咧，都有問過，有真係有個案咧係因為佢等上樓而可以延長嗰個住宿嘅期間咯。首先第一啦，第二就係咧女性無家者方面咧可能真係有啲嘅女性講緊嘅宿位唔多因為咧其實嗰啲宿舍分布喺唔同區啦，以九龍為主啦。咁我上次探訪嗰個咧，就喺樂富嘅，咁呢係都係九龍西嘅地區嘅。咁但係我哋確實見到咧，唔係淨係得上下架床，亦都有咧獨立嘅空間，同埋係有啲牆、有啲遮簾啊等等咧。其實個私隱度都相當，我諗都係比較理想。咁所以咧，有時候呢啲院舍、呢啲宿舍，究竟個宣傳上面係咪唔足夠咧？我覺得定係其實處理個案嘅社工，佢哋又知唔知道現時無論係政府資助或者非政府資助一啲宿舍宿位嘅環境，或者係個設施係點樣？我諗呢一樣嘢都好重要，因為喺即係做一啲個案工作，無家者入邊可能同佢哋本身個案社工建立咗關係之後咧，如果佢哋上個社工又知道現有嘅資源確實係實際嘅狀況係點樣，可以推介到俾呢一班嘅無家者嘅時候，我都相信咧可以幫助到佢哋入住嘅。當然喺即係宿舍嘅生活咧，係群體嘅生活啦。咁好多時候佢哋即係無家者會有唔同嘅即係習慣啊，例如可能有成癮嘅問題啊、吸煙啊等等啦，或者有時院規上面咧係未必可以滿足到佢哋嘅。咁但我相信呢一啲未必係全部即係嘅原因咯，只可能少數嘅原因咯。 吳素維，我即係想好快問兩個問題。一个就是你觉得而家要处理无家者嗰、那个最主要嘅政策目标应该系乜？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如果要达到呢个目标，最重要而家要首先要做嘅切入点应该系做咩工作？ 我谂咧就政策嘅目标上面咧有两样嘢咯，一 第一咧就係因為香港咧而家社署咧只係登記無家者嘅數量咧，佢哋真係冇確實一個安置或者幫佢哋規劃佢哋個生涯應該點樣行呢啲，即係確實呢啲 planning 係冇做嘅。咁所以喺個政策上面，會唔會政府係第一佢哋有個安置嘅政策？呢班嘅無家者我哋見到咧八成咧係露宿一年以下嘅。咁露宿一年以下咧，其實都有個黃金期。就呢個黃金期點樣可以即係幫佢揾到啲地方住啊，甚至幫佢揾到工啊，提升佢一啲嘅能力啊等等。如果你話過咗一年之後，有啲露宿兩三年，甚至咧反覆，我哋見到個中位數有啲數據就話啊，可能反覆不斷咁露宿三次四次。如果係不斷重複嘅時候咧，個案咧可能更加難去處理。咁所以咧喺安置上面咧，我哋首先可能政府嘅其中一個目標啦。第二就係嗰個嘅工作方面啊，因為我哋參考翻咧，其實睇翻有啲地方嘅例子咧，譬如台灣咧，其實佢哋咧都有啲無家者嘅友善嘅政策咧，真係咧可以咧協助咧一啲我哋叫即係佢哋叫街友啦，佢可能喺社區入邊做一啲譬如清潔嘅角色啊，賺取佢哋嘅生活費啊，從呢一個角度咧幫佢哋咧去走出嗰、那個經濟嘅困難啦，甚至咧可以當中協助到佢哋去租屋啊、揾地方住等等，提升翻個尊嚴啊，或者係個能力等等。而香港會唔會係喺呢一方面嘅服務都可以去加強呢？真係喺嗰個工作能力提升方面，亦都可以做到幫助呢班無家者咧。我諗呢兩樣嘢咧，政府可以考慮去設立嘅。 喂，如果阿吳秀慧根據你咁講，即係安置同埋第一點樣幫佢解決工作嘅問題咧？變咗就無家者嗰啲宿舍同埋，即係譬如話，即係政府即係無家者住緊地方去清場，事先要通知嗰啲，唔係唔重要。變咗呢兩樣嘢就變咗係比較邊緣啲嘅問題喎。對於你呢個政策目標， 嗱，首先即係我覺得你清場要通知，即係14日之前或者透過三隊嘅外展隊去通知呢一班嘅朋友係需要嘅。咁但我覺得長遠嘅計劃嚟講，其實係冇一個無家者嘅即係好完善嘅政策。或者點樣去幫助呢班人啊？即係我哋可能社服務有好多唔同，譬如喺無家者嘅個案上面有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亦都有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亦都有露宿者嘅外展服務。究竟咁多個單位嚟講，有冇真係一個我哋叫做個案嘅經理係一站式去處理呢一位無家者朋友佢成個身心靈、經濟各方面可能人際關係、精神健康等等嘅需要咧？其實香港係冇嘅。變相咧，其實即係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係要提升咯，即係咁樣先可以真係一連串咁樣去幫助佢處理唔同嘅問題。因為好老實講，真係我諗無家者有好多唔同嘅需要，但喺成個介入嘅層面上面，即係政府喺個案管理、個案經理嗰個介入上面咧，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呢樣嘢都我琴日同阿助理處長我都有提到嘅。 是好啊，多谢晒你，林素慧倾到呢一度啊，系立法会卫生事福利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嚟嘅。跟住呢我哋电话旁边呢请嚟另外一个服务无家者嘅机构，就系呢系同路社嘅助理项目经理呢何卓轩嘅。何卓轩你好。 你好。 是嗱，咁啊我哋短短时间啦，或者一阵间七点半新闻返嚟啦，可以继续同你倾啊。首先想问一样嘢呢，就系你哋作为一个即系服务无家者嘅机构啦，其实你服务嘅时候系当佢一个个案咁样去处理啊，定系即系头先阿林素慧提到啊，个案经理嘅模式啊嘛。咁你哋究竟去帮呢啲无家者嘅时候，嗰、那个服务模式系点样嘅咧？ 因为我哋咧就唔系政府资助机构啦，咁我哋可以有自己嘅 service model。咁我哋通常都叫做 holistic 嘅 service model， 就系我哋用一个个案做包底嘅。即係所有嚟到我哋機構住宿嘅朋友呢，我哋都會安排一個個案工作員去跟進嘅。咁嗰度就會包括幾個唔同服務範疇啦，可能係心靈嘅，即係個情緒嘅輔導啊，就業嘅支援啊，跟住一啲毒品問題嘅戒毒啊等等呢。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因為喺香港個社會福利制度底下呢，通常你有唔同嘅服務需要就唔同嘅服務單位。喺我哋嘅服務嘅模式底下呢，我哋希望佢哋可以喺我哋同路社個服務模式底下處理曬大部分我哋能夠處理到所有需要，咁佢就唔需要因為唔同嘅問題去唔同嘅單位去做處理，又要將自己嘅故事要重新再講一次咁樣。 咁所以喺我哋服務模式入面，就希望可以用個案嘅形式去治癒啦。 好，咁究竟呢个模式有啲乜嘢嘅即係好处呢？或者我哋喺七点半新聞返嚟啊，再同阿何彩軒傾傾嘅。咁电话号码1872311，关于无家者嘅管理呢都係一个要处理嘅问题嘅，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律师会举办的论坛说，有海外媒体和政客建议释放在本港因为国安法被捕人士和撤销他们的控罪。他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够因为身份，例如是传媒大亨，而享有特权，任何人亦都不能够凌驾法律之上。如果呢啲人違法，就應該受到法律制裁。最終係咪無罪釋放，應該由法庭裁決。對於有人指控香港國安法損害香港人嘅權利同埋自由，鄧炳強強調，執法部門基於證據按法律進行。佢又話，香港國安法不影響香港居民行使基本自由同埋權利，亦都不影響資訊自由、學術自由同埋政策研究以及一般嘅商業活動。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同一个论坛提到，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迅速恢复安全又稳定的营商环境。香港动漫电玩节将于今个月的28号起至8月1号在湾仔会展举行，票价由去年的40元加价至42元。大会行政总裁梁中本说，期望通关之后能够增加新客源，预料参与人数比去年增加 8% 至 15%， 恢复至到疫情前的水平。今年是复常之后首届动漫节，每场总面积大约20000平方米，一共有589个展摊，122个参展商，展摊比往年轻微增加。入场总额的限制由去年去年的八成半去到今年的全面开放。大会说，恢复通关之后，大会除了展出本地设计，亦都邀请到29位外地知名的玩具设计师来港和观众互动。政府早前完成第二阶段环境卫生法例的检讨，涵盖店铺阻街、冷气机滴水和楼宇渗水等公共卫生防扰问题，提出初步建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当局建议处理楼宇渗水工作的成效。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新建议实施之后，要将渗水个案清零有些脱离现实，但是希望可以大幅度改善。食环署署长杨碧君说，将拒绝人员进入处所调查定为罪行，对于及时处理渗水个案有很大的帮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将会出席星期四至星期五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中国东盟系列外长会议，包括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东亚峰会外长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外长秦刚因为身体的原因难以出席今次会议。汪文斌没有说明秦刚的健康情况，即是说中方期待通过今次会议更多凝聚共识，为九月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做好政治和成果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蒲岗村道下行近住彩虹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快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到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大榄。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都车多的，龙尾去到小秀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啟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屯门公路丁九桥去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仲有张岩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带出行，专心留心，唔好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跑过十公里， 我想做好时间管理， 我想养一条锦鲤。 咁你呢？ 生活中或者有好多嘢想理，当然仲有样嘢都要理一理。 理财新世代。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理财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戴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七点半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倾紧咧有关于无家者嘅问题啦。咁啊，其实我哋究竟应该点样去帮一啲嘅无家者，或者点样去管理无家者咧？我哋无家者政策最终嘅目标系想点样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当然啦，即系社区人士咧，对于无家者咧都会有唔同嘅意见同睇法嘅。咁但系确确实实即系亦都有一啲嘅无家者咧，佢哋喺社区存在嘅，咁应该点样去处理佢哋同社区嘅关系咧？呢点咧都系值得留意噶。电话号码1872311。嗱，但喺立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咧一个即系服务无家者嘅组织啊，同路社倾紧噶，请翻咧佢哋嘅代表就系同路社嘅助理项目经理咧何卓轩出嚟。何卓轩你好。 你好， 系嗱，刚才就讲到啦，你哋咧就系属于一个即系自负盈亏去服务无家者嘅一个咁样嘅机构啦。咁你哋就系用一个个案管理模式咧，以住宿咧为一个切入点嘅，即系佢嚟到如果系住宿嘅时候咧，你哋就会有个个案经理咧去帮佢去处理，譬如情绪啊或者系就业啊等等问题嘅。咁但系据你所了解咧，因为而家系有三队咧系由社署资助嘅服务无家者嘅外展队嘅。佢哋系咪都系采用呢个个案管理模式噶？ 其实佢哋因为佢哋有自己嗰个资源同埋嗰个服务嘅限制等等，其实喺佢哋个服务模式底下咧，好难好全面咁样去处理一个个案嘅。 点解会有资源翻嚟难咁样全面处理咧？ 因为咧好多时候喺无解喺。而家中老蘇姐綜合服務隊嘅時候，譬如無家姐好常見有精神健康問題等等，係啦。而喺而家政府資助嘅社會福利模式入面咧，精神問題主要係交翻俾ICCMW 嗰邊嘅中心去處理。咁但係咧，其實喺而家政府安排嘅老蘇姐政策入面咧，其實就唔係太鼓勵到咧ICCMW 去接受咧 無家者嘅個案嘅。好多時候，不論係我哋自己機構又好啦，其他機構又好咧，當我哋想轉介一啲嘅有精神健康問題嘅無家者去 ICCMW 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未必可以做到呢個合作嘅。係啦，咁一來就係因為地址嘅問題啦，因為無家者冇地址嘅啦，係啦。咁二來咧，就係因為當政府安排咗個精神即係嗰啲 sign nurse 去綜合服務隊嘅時候咧，政府就有個假設就覺得啊，無家者綜合服務隊佢哋有個 sign nurse 咯，咁應該可以處理曬啲問題啦。但係事實上就係一隊嘅綜合服務隊一個 sign nurse， 試問可以處理到幾多精神健康個案咧？落街做 assessment， 基本上可能已經消曬啲時間。咁真係做 intervention 做輔導做介入，其實仲有幾多嘅時間可以做到呢？但係偏偏喺政府而家個指引入面呢，就係、是、希望就係靠綜合服務隊嘅 sign nurse 去處理咗佢囉。 即係其實講緊嗰一隊嘅服務隊入面呢，有一個精神科護士啦，咁但係個精神科護士係咪一個人可以應付到咁多嘅個案呢？咁同埋另一方面就係、是、往往佢哋係要用一個分區方法去到處理㗎，咁當佢分區嘅時候又係咪可以將佢配對返原本嘅一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啊，或者係其他服務中心呢？咁呢個可能都係而家政府喺處理無家者嘅外展隊嘅時候呢，一個即係模式嘅限制啦。嗱，咁讲翻啦，你哋自己本身啦，嗱，因为你哋自己咧就系做一个自负盈亏嘅宿位嘅。咁如果我睇翻政府嘅资料咧，就系用自负盈亏嘅方式去营运咧，就有394个宿位。头先我哋就讲啦，喺资助宿舍咧，而家平均嘅入住率咧都系得62%嘅啫。咁譬如你哋用自负盈亏嘅情况，你哋嘅入住率嘅情况又系点样咧？或者你哋同埋你哋點樣揾到嗰一啲嘅受眾咧？我想問， 我哋嗰個入住率咧，而家其實都可能都係挨住60%+嘅，但係我哋上個月其實係講緊去到80%嘅，係啦，因為有啲我叫我哋叫畢咗業啊，喺我哋嘅宿舍度，咁我哋就個入住率下降翻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一般都維持緊，起碼70%-80%嘅。咁我諗有個好唔同嘅分別，其實就係因為我哋自負盈虧宿舍啊嘛。咁相對咧就少一啲即係資助宿舍嘅限制嘅，即係譬如要入住嘅時候一啲驗尿啊、消費啊、諸如此類啊等等嘅嘢限制。咁基本上我哋就冇呢啲限制啦。咁因為確實地都係嗰句，我哋必須要承認就係無家者嘅群體入面咧有好多同毒品相關、同精神健康相關嘅問題等等。咁其實佢哋見到入宿要面對咁多嘅審查限制、規限等等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會令到佢唔想入㗎啦，佢覺得啊喺街度咪仲自在咁樣，咁所以其實對於佢哋去進入資助單位嘅宿舍，其實就會有個猶豫喺度咯。 但係問題就係、是，譬如你哋自己個規限已經少咗咧，你哋個入住率都係講緊最高都係80%嘅啫。咁乜嘢原因係令到無家者佢哋唔選擇入住呢啲嘅宿位咧？同埋你哋嘅宿位係可以俾佢哋住幾耐咧？因為資助嗰啲咧就係最多係半年嘅啫。 我哋咧通常就計一個個案嘅 period 嘅一個 case period 嘅，咁我哋就目標咧，我哋冇硬規定嘅，我哋通常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就希望兩年嘅，係啦。咁基本上我哋希望一個無家者去由一個身心無家嘅狀態走入我哋度，我哋希望用兩年嘅時間喺我哋嘅宿舍、我哋嘅服務度，咁可以喺兩年嘅時間做一個轉化咁樣嘅，係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嘅無時間嘅俾落去兩年咧，其實相對比較合理嘅，因為始終你要處理一個無家者由佢而家露宿去到佢真係可以去翻社會，好似主流社會咁樣去嘅時候咧，其實唔係淨係講緊俾一個瓦遮頭啊，即係好多佢嘅生命嘅建設啊，佢嘅情緒啊，佢嘅職業技能啊，佢待人處事啊等等，其實好可能佢喺無家嘅時候真係同我哋一般普通普羅大眾咧係有個距離有個 gap 喺度嘅。咁我哋點樣重建返佢啲能力呢？其實冇乜可能係六個月可以處理到嘅，係啊。咁所以好多時候去一個短嘅住宿，最後咩結果可能就係佢重新去返街頭囉，係啦，跟住又重新嗰段時間要去返宿舍囉，咁就周而復始咁樣囉。 我哋而家睇咧，全香港即系去到五月底咧，已登记嘅露宿者人数就系1470人。咁就算我计晒你哋自负盈亏啦，加埋资助咧，都系622个，即系话咧，其实都系大概即系服务到少于一半嘅登记露宿者。不过都系有一个即系住唔满嘅情况。你点样去分析咧？ 我觉得因为咧，好多时候要同無家者喺個服務關係度建立一個信任，讓到佢信，我去到你呢個地方，我真係能夠咧喺呢度得到一個新嘅人生機會咧，本身係困難嘅。 係啦。跟住因為佢係經歷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可能家庭嘅 trauma， 可能係職場上面嘅困難，可能係毒品犯罪諸如此類。佢要讓知道，我今次進入呢個宿舍唔單止係一個瓦遮頭，唔係淨係站住，而係一個生命嘅 turning point。要俾到呢個信心佢咧，其實喺街上面嘅 intervention， 喺外展 intervention 入邊咧，係需要花一個好長嘅時間去建立。而確實地喺我自己經驗入邊咧，喺唔使話好多信任建立底下，已經有足夠 motivation 去進入服務嘅無家者咧，其實係相對比較少。好多時候我哋都係要花一段幾長嘅時間，先至建立到個信任，讓佢進入我哋嘅服務咯。 嗱，即係你就講咗，你哋用一個自負盈虧嘅方式咧。就有兩個好處，一個就比較可以全方位去做，同埋第二咧，你哋做嘅服務咧就可以比較彈性啦，就是、針對佢個人嘅需要啦。好啦，咁但問題政府亦都有佢哋頭先講，佢哋有佢哋嘅資源，不過亦都有佢哋嘅局限。咁如果我哋真係要幫呢啲即係絕大部分嘅無家者，你覺得？你哋呢兩種模式可以點樣相劍合璧啊？一話究竟你覺得日後政府喺個政策上面點樣用好呢兩種模式呢？ 我覺得呢有兩個位可以做嘅，係啦。第一樣嘢就係呢即係通常我哋叫做 housing first 嘅 model， 就係其實呢無論個無家者佢本身有啲乜嘢嘅狀況，佢吸毒。佢有精神病諸如此類，其實我哋都應該盡量降低佢入宿嘅門檻，讓佢咧喺一個有配套嘅住宿環境底下咧，去接受 intervention 先，去接受教育服務先嘅，係啦，因為好多時候正正就係嗰個門檻咧，令到佢覺得好麻煩啊，好唔自由啊，好掣肘啊，跟住佢唔入去，然之後佢亦都冇機會去知道咧，究竟入咗宿之後咧，除咗有架遮頭之外咧，其實仲有其他嘢咧可以一齊幾管齊去幫佢嘅。我諗呢個係第一樣嘢先啦，係啦，因為冇呢樣嘢做底，呢樣嘢係其實係需要相當多資源先做到嘅。因為啱講嘅除咗係個瓦遮頭嘅單位，即係政府要俾地方之外，其實仲有嗰個服務嘅人手配置啊，諸如此類啊，其實係真係需要多嘅。係啦，我哋每一個 case 都係好，因為佢哋好邊緣嘅嘛，所以每一個 case 都好 intense， 都係需要花好多時間。咁呢個此其一啦。咁但係另外，我覺得政府都可能都要諗下，即係對於在真係仲喺街度嘅無家者嘅時候，我哋個香港個社區，我哋個規劃，我哋個環境其實係唔係一個無家者友善嘅環境呢？係啦，等等。因為呢個無家者友善嘅係唔係對無家者友善嘅環境，就好決定其實佢點樣看待自己嘅身份。 嗯， 如果唔係搞到，因為好多時候香港政府我哋而家個社區環境好多時候都係清場趕，跟住趕去呢區嘅深水埗，趕去油尖旺，油尖旺趕去深水埗等等，都會令到佢覺得自己逐啲講就好似過街老鼠咁樣。咁、其實對於佢點樣諗自己，去都呢、這個佢點樣諗自己就好影響佢究竟有冇動機去改變佢自己啦。 嗯，何水翁，我想问咧，即系亦都有一啲嘅服务无家者嘅人士，或者一啲嘅无家者啦，佢哋举咗咧其他地方嘅例子啊，譬如就系其他地方咧，可能系知道佢哋系瞓街嘅，咁但系咧就譬如有一啲地方可以俾佢哋存放一啲嘅物件啦，又或者系甚至有啲大型嘅防水袋啊，俾佢哋咁样，咁帮佢哋做储存啊之类咁样。咁其实我想问，即系香港嚟讲咧，亦都有学者系提出。过啦，系咪可以设立一啲自助服务中心啊、临时嘅夜间宿舍啊，同埋储物空间？咁其实你觉得即系呢啲系咪都系香港可以参考咧？仲有另外一个就系关于啲公园嗰啲嘅凳啊，咁其实系咪都要去改改，令到有一啲嘅无家者都可以即系有一个凳作为佢一个夜晚嘅居所咧？ 系啊，我首先想讲就系因为我自己其实in charge 个 service 就系一个无家者嘅社区中心，咁喺橡树街嗰边嘅。咁其实我哋就系开日头时间啦，朝早十至七。咁其实我哋 serve 嘅功能系咩咧？其实就系我哋系一个旧楼，一个地铺，然之后有一个休息空间俾无家者喺日头嘅时候嚟休息。即系如果佢仲系无家，佢未入到宿舍，然之后佢又冇其他资源，可能佢唔想入宿舍啦，甚至乎系啦。咁但系起码就系有一个佢容易可达嘅地方，佢喺日间去做休息。亦都可以揾到一啲生活需要嘅資源啦，可以儲物啦，可以洗衫啦，跟住可以飲杯茶，我哋都會派飯啊等等去處理生活需要。咁而其實我覺得政府而家成日開始講即係劏房嘅社區客廳啊等等嘅時候，咁無家者嘅社區客廳其實又唔係政府可以諗嘅嘢咧。咁呢個第一樣嘢啦， 第二樣嘢就係、是、真係去到夜晚啦，瞓覺嘅公園等等咁樣。咁而家其實香港都仲好多公園閂十一點啦，係啦。咁其實對於無家者嗰、那個可以露宿嘅選擇係啦，其實會少啦。跟住好多時候，特別係一啲即係生活遭逢巨變，失陣無啦啦陷入無家嘅狀況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係真係會怕揀一啲好牢固無家者嘅聚居地點噶嘛。誒，譬如通州街公園，譬如英雄街、葉橋底等等，係啦，因為呢啲嘅地方對佢嚟講感覺唔安全啊嘛。咁、 嗯、 我哋要處理呢啲地方嘅時候，我哋處理呢樣嘢嘅時候，我哋香港如果我哋有一啲嘅無家者友善嘅公園，或者一啲無家者休息區等等，可以俾佢哋係安全咁樣係去露宿等等嘅時候，其實已經可以為一啲咧，即係我哋叫做新手嘅無家者啦，係啦，叫做提供到一啲叫做比較安全啊，應付到生活基本需要嘅地方咯。 嗯，好啊，何卓轩，多谢晒你，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何卓轩咧系同路社助理项目经理，咁当然啦，即系社区人士都可能有其他唔同嘅意见同睇法嘅吓，咁啊，如果你有啲咩睇法，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嘅。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敢想敢干嘅女企业家许半夏，随住中国经济起飞，喺由男人主导嘅钢铁产业之中，闯出自己嘅一片天地。 我保证，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电信公司 创意组会 的， 我是播 报的， 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Hello， 我是机构传讯组的 Fanny， 其中一项工作是听查询热线，就好像剥洋葱咁，喺热线会听到大家对港台大大小小的意见，等我哋可以逐层逐层咁撕开睇清楚。咁意见有赞有弹，虽然有时都会令人眼湿湿，但系就系因为有呢啲洋葱，碟餸先至会煮得好味啊嘛。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将会探讨妊娠糖尿、妊娠毒血症的成因和治疗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睇嗱，我哋刚才咧讲到即系无家者嘅问题啦，特别系社区人士啊，点样去处理佢哋同无家者嘅关系啦？啊，唔知咧，有啲人又会唔会觉得咧，都系关我哋跟住嚟讲咧呢一啲人嘅事咧，就系关爱队啦。因为政府咧而家就已经系喺两个地区咧，就系、是、南区同荃湾啦，率先咧就试行关爱队。咁嚟紧应该第三季咧就会有埋其余嘅16队嘅关爱队。不过咧，寻日喺个立法会嘅会议入边咧，有啲议员就话：，喂，而家好似变咗乜都关爱队搞，即系无论系冧石屎也好，或者系即系其他嘅问题都好，好似大家乜都揾关爱队。 咁即系个个咧，包括政府部门又好，可能市民又提高咗佢嘅期望都好咧，就俾佢哋越嚟越多嘅功能。但系你俾佢越嚟越多嘅功能咧，即系话咧，就俾咗呢批志愿服务者咧，就越嚟越多嘅责任，而且有啲责任可能涉及专业责任添。咁究竟呢个系顺手叫佢哋做埋呢啲嘢咁样好啊？因为其实我哋可能要首先要搞翻清楚关爱队成立嘅目的，同埋系咪要负起越嚟越多嘅呢啲专业责任咧？咁、我谂呢个问题要搞翻清楚先 啦。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啦，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郑永信啊，郑永信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好。 系啊，郑永信啊，其实咧关爱队佢哋即系喺之前咧去话要做关爱队之前咧，佢都会系写咗即系佢会做啲咩嘅服务啊。咁点解你哋而家话即系好似乜都系关爱队搞咩？呢啲其实唔系佢本身佢要做嘅嘢，就写咗喺佢当初个标书入边嘅咩？ 其实就系咁嘅。琴日咧喺立法会咧，我哋民政厅到嗰度民政事务委员会咧就有个讨论。咁就介紹翻咧，即係南區同埋荃灣區過去咧成立咗關愛隊嘅工作。其實咧喺個過程裏面咧，即係局長都講得好清楚噶啦，即係過去嗰個兩區嘅經驗啦，同埋嗰個服務嘅，即係大概係做緊邊啲嘅工作。 咁當然即係我諗有部分嘅議員啦，包括我自己啦，咁我都會表示關心嘅，因為咧即係大家市民咧都可能會個期望值啊會越嚟越高啊，覺得關愛隊都可能會幫到手咁樣。咁有好多嘅事情咧都可能會話，不如揾關愛隊做啦咁樣。咁但係好多有啲工作始終都牽涉到政府部門嘅。咁所以咧都特別提醒一下啫。不過整體咧，我相信咧，即係因為琴日報告裏面都提到，即係關愛隊過去工作啦。我諗都好，我哋大部分嘅同事都滿意嘅，因為見到其實過去咧一段時間咧，即係兩區嘅關愛隊咧都做咗唔少嘅工作咧，係幫到市民嘅。咁我哋都希望佢一路即係雖然係啱啱開始啦，不過嚟緊亦都會有其他16區都一步一步會做嘅。咁都希望可以即係不斷咁樣吸收經驗咧，就去希望可以一路進步咯。 不過你其實頭先講嗰個狀況咧，到底係市民對於關愛隊有一個嘅期望啊，定係即係關愛隊自己賦予自己多啲嘅任務咧？ 或者政府部門期望佢做埋呢啲嘢咧？ 咁係我諗係應該係講我哋啲立法會議員同事咧有呢個憂慮。咁譬如我呢個係我講嘅其中一個例子嚟嘅，譬如之前旺角度冧隻屎咁樣，咁我都會有聽到有啲街坊佢話：，哎呀，呢啲係咪都關愛都可以幫手關心一下，即係區裏面嘅居民啊咁樣。咁當然關心區裏面或者嗰個肇事嘅大廈或者周邊附近嘅居民嘅情況，有冇咩需要幫手咧？我覺得關愛隊咧係可以其中一部分嘅工作嚟嘅。咁但係即係去到專業部門啦，喂，究竟最後冧隻屎係邊一個嘅責任啊？究竟冧咗落嚟要點樣處理啊？又或者屋宇署究竟係咪要去調查啊？咁樣呢啲嘅工作咧，始終都係由翻政府部門係去跟進嘅。咁我自己就希望咧，即係大家個分工要清晰咯。因為咧，其實我哋都有啲擔心嘅，我自己個人特別啦。因為咧，其實咧，而家譬如講緊樓宇維修管理咁樣，其實屋宇署個責務唔龐大嘅，即係佢而家都係要處理緊好多工作嘛。咁冇理由最後咧，如果即係而家唔係有人話，政府話要做。但係咧，就係話最後如果變成咧係關愛隊做咧，咁又可能個情況就係個工作分工就唔係咁清楚啦。 我諗關愛隊咧係一個新生事物啦，即係最緊要咧就唔好愛佢變咗害佢先得。即係話咧，依家我哋大家都好支持，即係佢哋特別依啲都係一啲志願工作者嚟噶嘛。咁如果依家好多嘢。即係定義得唔清楚，無論係因為市民期望佢啊，可能政府部門希望佢幫手啊，一或係佢哋自己可能覺得都可能自己有個責任都去理埋咧。但係咧過咗界咧，造成咗一個超負荷咧，或者有啲嘢根本係佢哋嗰個責任或者能力範圍以外嘅咧。我覺得呢個問題真係都係一個新生事物嚟講，都非同小可。我覺得真係。 不過我諗咧，就一路做，一路慢慢學習啦。因為點解要有個先導計劃咧？都係希望係即係從中吸收咗啲經驗啫。不過我自己覺得咧，關愛隊咧，我覺得過去咧，其實有幾件事咧，都係其實都攞到啲經驗嘅。嗱，我自己特別印象都雖然唔係關愛隊做啦，但係喺早兩年疫情咧，即係我哋市民好缺一啲物資嘅時候咧，其實咧喺社區裏邊真係有好多有心嘅義工咧，其實佢哋就冇咁大嘅包袱啊，話需要擔心咁多，佢哋都志願者咁係出嚟做一啲嘅服務，去上門去派物資啊，做咗好多工作。我相信呢個當時咧都幫疫情咧一個好大嘅幫助嚟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我哋都好 appreciate， 好多謝呢啲嘅關，即係有心嘅朋友啦。咁頭先阿燕平你都有提到嘅，譬如老宿者咁樣，其實過去譬如以深水埗為例啦，即係一向咧都有好多有心人咧，佢哋都會去買啲飯啊，又或者買啲飯券啊，或者去送一啲物資去到一啲露宿者嘅地方俾佢嘅咁樣。咁譬如嚟緊關愛隊，可能佢哋都會做呢份工作嘅。但係佢有個多一個好處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候聽到啲義工講啊，佢話我送完啲飯盒俾佢，咁我之後點幫佢咧？好似幫唔到啲乜嘢，就係送一啲飯盒俾佢。咁日後關愛隊咧，其實我就覺得佢係因為佢由於佢同民政事務處咧係由地區嘅專員咧係去帶領嘅。咁其實佢就多咗一個責任，就係、是、或者多咗一個工作可以做嘅咧，就係、是、譬如做完呢、這個。派飯啊，或者各樣，佢知道有啲需要係可以配套翻俾相關嘅政府部門，話翻俾政府部門知，從而有得跟進。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可以發揮到佢哋嘅效用咯。 你估計做咗呢兩個試驗計劃之後咧，即係我哋有啲成功經驗啦，就會唔會出翻啲關愛隊嘅正面清單同負面清單？負面清單就話有啲嘢咧，其實唔關佢哋事，應該係俾翻部門做。正面清單就係佢哋係應該做，會唔會出現呢啲咁嘅嘢？ 我覺得咧一步一步去優化啦，但係咧我又想講咧，即係其實關愛隊有其中一個好處同埋優勢咧，就係佢冇咁大包袱。 即係咧過去咧就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做接觸嘅時候，政府部門就係啦，俾咗好多條條框框去嘅。喺、我政府部門咧，我講到呢一句咧，我就唔可以再講多一前一步噶，唔可以講下一句噶啦。或者我做咧就係做到咁多，包括有時啲社工亦都係嘅。咁佢哋都有佢哋嘅專業操守。咁但係咧，其實需即係喺個社區裏邊需要關愛、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嘅人咧，係大有人在，真係好多。而當中其實譬如社工或者部門咧，亦都真係唔夠人手嘅。咁有啲。即係有啲可能第一步嘅初步工作咧，其實如果係做得到咧，我覺得都係好嘅。譬如簡單講，我哋喺啲屋邨入面有咁多嘅獨居老人，即係其實講真，如果有啲義工去探下佢，咁亦都係一件好事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正面嘅。 嗱，好快真係二十秒啊！因為你哋立法會入面亦都有啲同僚就話咧，喺精神健康上面咧，關愛隊都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培訓嘅角色嘅，咁同埋去揾一啲咧有需要嘅人出嚟，你自己贊唔贊成？ 我谂最紧要就系一步一步咯，即系嗱，都系嗰句，我哋最做咗最好及嗰一阵先，让到咧，即系譬如有未必佢即刻可能精神病，可能佢精神病有朋友，佢啲佢啲新鲜嘅家庭啊、家人啊，咁都俾多啲支援佢，我觉得点都系会有帮助咯。 好多谢晒你，郑永信，倾到呢一度，唔该晒。跟住咧，我哋节目时间都到啦，拜拜， 拜拜。